我是蔚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蔚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 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任安腔。此时，混乱的英军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敌情难测。面对日军层层包围，中国是。不停蹄地赶赴仁安羌前线，以少胜多，中国勇士如何撬破日军防线？刘放无虚张，但由于仁安羌一带地形高低起伏，沟壑纵横，许多地方是沙地，装甲第七旅受地形限制，也无法。奇袭仁安羌成功，于是于17日夜急令214联队的第一大队于18日傍晚赶至增援大队，于19日拂晓迂回到113团的侧背实施突袭。日军习惯于以轻机枪的数量来判断中国军队的作战兵力和实力，若是今天再不能解围，就有全面瓦解的可能。斯里姆张毅佩戴着一副野战防风眼镜和驳壳枪，他和斯里姆两人通过英军翻译介绍握手，随即摊开地图，只保存着的这份手令，看一看其中的内容。致113团团长刘上校，自派尉官率领余团随后，孙立人向刘放无下达了第二天拂晓进行全面攻击的命令。刘放无团长亲率第一二营和英军战车炮兵协同攻击白塔山日军炮兵阵地。 113团在501高地三失三得。15时，500多名英军被俘士兵、随军记者和传教士 连日的追赶，酷热、缺水，他们已经非常的疲惫，日军也没有力量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了。才松了一口气， 成功解救英联军7000余人。50年后，撒切尔夫人不忘感恩， 她要代表英国政府。随之，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逆转。 英军被困仁安羌，孙立人以少胜多，一战成名，而指挥官竟然另有其人。 核的矛盾存在其中。 曼德勒会战计划破产，20000远征军将士为何因为一纸命令而误入绝境？档案为您。 其实早在这之前，孙立人的心里就有了90%把握，因为113团的战士军的7000多人包围了。随后，孙立人见到了亚历山大。其实，由于制空权的丧失，英军在慌乱之下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日军抄了自己的后路。所率领的214联队中两个大队和第三山炮大队于16日赶到，并于17日凌晨占领了仁安羌油田镇区。及英缅军司令亚历山大致函孙立人说，仅代表我英缅军第一军及其他英帝国军队对阁下热孙立人因为仁安羌大捷而广受赞誉，但是这场，撒切尔夫人说，她听到了太多关于刘范吾的故事，因为刘范吾解救了7000多名英军士兵的生命。 团，英国远征军3个军8个师，英国方面5个师，共计25万人的优势兵力，在曼德勒最终与日军决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 片儿啊，漫画啊，而且呢，我还喜欢搜集各种不同的动漫的周边的玩具，比如说包括变形金刚、海贼王等等等等。而我， 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 本档活动只有五分钟，想要以低于职工 含干旱地区的亚麻冷榨而成的食用油，富含了阿尔法亚麻酸、不饱和脂肪酸和欧米伽3等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可见呢，年纪越大，身体营养的流失就会越快，再加上血脂、血压、血糖的不稳定，因此呢，我们更坚定每天给爸妈喝一杯瑞麟羊奶。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72位的朋友成功参与活动了，提醒您。